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何峰睁开眼，目光尾随着他们，耳边是藤田美智像机关枪一样的声音，他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 别吵。 这么凶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 藤田美智边说边晃他的肩膀。何峰腾的起身离开，藤田美智跟上去。 哎，你去哪里啊？ 何峰骑上马跑了，他想追也追不上了。傍晚他们开车回去，何峰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前路，看上去格外严肃。天快黑了，他忽然停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找不到路了。 藤田青也无奈，四处看了看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他连方向都辨不清了。 那就再开回去，重新想办法。 也找不到。 何峰往后看了一眼，对谢池说： 知道这是哪吗？ 好像是。 你们两个换个位置，让他来给我指路。 你来前面坐吧。 好。谢池刚坐稳，何峰一脚踩下油门，直往前冲。慢点。 好啊。 开了一会儿，藤田青也问： 认得路了吗？ 嗯。 啊，那就好。夜深了，慢点开啊。 外头黑透了，何峰带他们乱跑。谢池看着车子绕着圈的开，心知肚明他在想什么。后座的两兄妹靠着睡着了，何峰往后看了一眼，伸长手抓住谢池的手。谢池卷起手指往后看去，怕他们忽然醒过来，推开他的手。何峰忽然凑过脸来，点了下脸颊，示意他亲自己一口。谢池指向后头，摇了摇头。何峰单手掌着方向盘，身体倾斜要亲他，谢池立马挡走他。何峰坐回去，做了个口型。谢池没有回答，他别过脸去，拽住车上雪白的纱帘，轻翘起嘴角。何峰见他偷偷笑，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个小玩意儿举在他面前，是一枚草编的戒指。虽然又细又小，却精致的不像出自一个男人之手。好心情变得更好，他接了过来，自己戴到无名指上，竖起手来给他看。何峰又往后座看了一眼，伸出大拇指轻轻摁了下他的嘴唇。谢池奇怪地看着他，何峰收回手，吻了下自己的手指，又侧脸温柔地对他无声说了句： 别难过了。 何峰原本打算先把两个藤田送回家，再送谢池，可是藤田青也半路醒了，他只好就近先把谢池送回去。车子停在公寓路边，何峰坐在驾驶座上，手指点着方向盘，不时地往外看上一眼。他们俩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藤田青也笑得那叫一个开心。他按了下喇叭，不耐烦地冲他们吼了一声： 走了。 他们急了，那你早点休息。 好。两人互道了声晚安，便挥手告别，没有亲吻，没有拥抱，连手指头都没碰下。何峰心里舒服了，他挪到副驾驶上，让藤田青也开车送他到饭店。何峰刚下车，藤田美智醒了过来，他立即跟下来拽住何峰。 龙二哥哥，别住这里了，跟我去哥哥那里住吧。 何峰要推开他，藤田美智反倒得寸进尺，踮起脚抱住他的脖子不放。 哎呀，走嘛，你一个人住这里还危险，听说现在上海有很多抗日的地下组织。 我会注意的。 何峰硬扯开他，把人塞回车里。 我走了。 藤田美枝不高兴地往里坐坐。藤田青也见妹妹气鼓鼓的样子，也劝。 好了，美枝说的对，要不去我那儿住吧，有很多客房。 我倒是没什么，她到底是女孩子，影响不好。要是被叔叔知道，不得劈了我呀？ 不会的。 何峰走近，故意朝他脸上喷了口烟。藤田美枝被呛得咳了两声，扶了扶眼前的烟雾。 回吧，我进去了。 那好吧，明天见。 慢点开啊。 好。 车子走了，何峰慢悠悠地往饭店里走。他到房间里坐着等了一会儿，防止藤田美枝又找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冲回来。他算准时间，约摸他们差不多到家了，才出门去。自打抚养国强，阿如总是很早便陪他休息。公寓里黑灯瞎火，谢池悄声进门，把大门掩了条缝，拿上酒瓶和酒杯，坐在沙发上等待。酒精并没有让他变得更精神，谢池半躺在沙发上，眼皮重重地耷拉着，昏昏欲睡。他眯着眼，疲惫地看着黑沉沉的天花板，他好像逼迫地近在眼前，压得人心闷。他忽然拍拍脸，起身去冲了个澡。